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池小池相信089已经为了破解密码做过足够的努力了。在从089那里拿到磁盘后，池小池就开始带入楼影的心境。当时的楼影既然知道这个磁盘重要，就不会用寻常的能轻易被猜到的字符做密码。然而起初就连他也没有办法猜出楼影设置这一串繁荣密码的背后真相。不过在看过楼影记忆后，池小池就有了思路。楼影把磁盘交给089的时间点是在他去与池小池约会见面之前。楼影把证据备份的初衷是担心自己会被主神动手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清洗掉部分记忆，所以他应该会留下某样东西来作为遗忘后的提示物。那样可以作为提示物的东西，第一不会被轻易摧毁，第二要足够明晰。在设置密码前，楼影能接触到的、能启发他的设计思路的、且和数字字母有关的东西，池小池想来想去也只能想到一样东西，戒指。16克拉的蓝宝石需要具有国际资格认证的 GRS 宝石鉴定证书，而这枚戒指的设计是蓝宝石周围散落着星子似的白钻，钻石又拥有 GIA 钻石鉴定机构提供的鉴定证明。这两份鉴定证明是独一无二的证书编码，相当于蓝宝石和白钻的身份证，很适合作为信手一翻的灵感来源，且恒久流传，难以磨灭。就算忘记，只要戒指还在，就能轻松查到源头。当时楼影把戒指拍成照片发给池小池时，背景物就是这么两张叠放着的 GRS 和 GIA 鉴定证书。 GRS 的证书编码一共14位，GIA 的则是11位，加起来一共25位。池小池把证书编码一一口述给总负责人，并以克拉数为最优先级，把蓝宝石的鉴定证书编码放在前，钻石的放在后。楼影的心脏跳得厉害。 你去调查过这枚戒指？ 池小池痛快承认了。 是的，我想查到订戒指的人。 当年池小池的心愿落空了，订戒指的人付了真钱却用了假名，可就连池小池本人也想不到自己竟然会在多年后心愿得偿，拿到了戒指，找到了订戒指的人，而且对方也拿这枚戒指做了重要的密码，锁上了自己的心门。 25位还差7位。 池小池做了个请的手势， 接下来的七位数交给楼哥了。 能确证一枚戒指独一无二价值的，除了它上面镶嵌的珍宝编号，就只剩下唯一一个要素了，戒指拥有者的戒码。池小池望着楼影， 我以前拍摄过几个戒指广告，还是记得自己的戒码。 楼影明白了池小池的意思，失笑之余脸颊微微泛红。池小池继续道， 以毫米为单位，我的左手中指周长是56，直径是17.75，所以最后的七位数是5617.75吗？ 主负责人也在看着楼影，半晌失神中，楼影的思绪回到了那个偷偷摸摸买戒指的遥远的下午。他在填写数据时曾犯了难，不知道该填写他的哪根手指，特意咨询过柜台小姐的意见后， 柜台小姐建议他买池小池左手中指的尺码。楼隐也是认同这个提议的。然而在落笔时，他却填成了另一个迥然不同的数字。 以毫米为单位，周长是55，直径是17.5，最后的七位数是551.50。 他报出的这串数字属于池小池左手无名指的解码，这是楼隐为池小池设计的世间仅此一份的密码。成功开启磁盘后，监察系统的总负责人花了半分钟把里面的所有内容梳理了一遍，才把磁盘化为数据直传回总部。他礼貌道过谢，便站起身来打算终止这次谈话。 谢谢您的配合。 池小池抬了抬手，把戒指从小指上甩脱，抛到半空，一把抓在手心。 那些已经被破坏的世界线，你们打算怎么办呢？ 总负责人双手按在桌面上。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就不劳池先生费心了。 这也是我应该做的事情，别忘了，成为主神是我的心愿。 总负责人一怔，倒表现得比池小池更惊讶。 您的心愿是认真的？ 池小池一挑眉。 请别误会，因为这是一个太过巨大的烂摊子。 对方重新坐定，态度倒是少了几分公事公办的疏离。 仅就我们目前搜集的信息，别说是彻底恢复应有秩序，就是整理出所有出过问题的世界线，就需要起码1年的时间。恕我直言，您恐怕不能理解这巨大的工作量，我们也是为您考虑，不希望您在经历过危险后再为了我们内部的事物消耗太多的精力。如果您需要的话，我会向上申请让您尽快回到原来的世界。 你不用管我能不能理解，我只问一个问题，被主神破坏过的世界线和契约，你们有没有恢复的打算？ 想要恢复是一件很…… 总负责人用尽量委婉的言辞道， 很困难的事情。我们检查过所有备份的契约，虽然存在文字游戏，但是不得不说，不管是宿主还是原主，都是自愿签订契约的。我们系统存在的基础是熵，熵是我们能量的唯一来源，也即人类的负面情绪。从这一点来说，我们和人类是共生的，我们寻求与人类的合作，比如你，比如061，为系统服务，从而换取重活一次的机会，也是我们与人类共生的方式之一。扎工回收系统在我们最早版本的规划里只是一个小型系统，按照我们对扎工系统的原本规划，我们只负责让原主从死亡时间点复活，从任务对象上收取1000点毁誉值，再加上任务对象在重生过程中的个人情绪以及接受到的外界情绪，最终能赚到2000点伤。但是713就是扎工系统的现任主神，在工作几年后向监察机构提交了报告，说要改革制法，要倒转时间线到任意的时间，方便原主更好的报仇。我们否定了这个提议，因为每倒转一条时间线至少需要10000点伤。713坚持这样，并一遍遍提交了报告，我们就让他把新制法在内部试运行了一段时间，没想到他的业绩远超其他任何一名系统。 说到这里，总负责人客观点评道， 不得不说，他在完成规定指标这方面很出色。 用文字游戏欺骗宿主和原主，刻意选择性格有严重缺陷的宿主，新增好感值条以此迷惑宿主，诱人入戏沉沦，不向宿主说明体内仍然存有原主灵魂的事情，最终从宿主原主攻略对象系统四方收取伤值，当然很出色了。